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3周年，尼泊尔共产党联合中央委员会和缅甸联盟团结发展党仰光地区委员会书记分别发表了声明和谈话。